是会寂寞。陈绮贞本人就是文艺女青年的标准音色了，那这首经典情歌还是会寂寞。她 自己本来也是一个旅行系的唱作人，不论是旅行的意义还是华丽的冒险，他都用音乐和文字写出自己行走世界的所见所感。同样热衷文学的创作人 Hush 以天文学和哲学角度创作的作品，让他的音乐很有辨识度，同时也带着一种独特的文艺范儿。当中最具代表就算是由他作词作曲孙燕姿2014年专辑标题曲《克卜勒》，把天上的星星比喻成人，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 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投射给你，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沉浸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在天上放光明，放上我的孤寂，提醒我，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 这首《墨镜》来自宋佳今年四月推出的一张 EP Her。 说到宋佳，大家习惯在她的名字前面加上一个小，因为演员当中还有一位比她资历更深的也叫宋佳，虽然是演而优则唱的代表，不过在音乐方面她一直在走不寻常路。十年前签约到十三月唱片，摇滚民谣的冷艳气质上升，而在十年之后重回歌坛，是和火星电台合作，才又透露出一种文艺高冷的气质。如果说文艺是一种气质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位歌手和他的歌曲都有着这样一种不疾不徐却扣人心弦的感觉。下面这首歌，李健描绘每一个平凡人经历的人生四季，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懂得》。 那是春的感觉，并非只在复苏的田野，还有风声雨声，孩子们朗朗读书声。每当夏日晚风吹送芬芳给热烈的情侣，在那潺潺水边说不完千言和万语。花开花谢，白天黑夜，一切自然又不尽然。稍作停歇，我忙碌的朋友，你追逐着季节，可看到脚下的落叶。请你不要忽略年迈的人，别问我为什么，就像白雪覆盖的大地，深沉而辽阔。在风雨面前，从不后悔。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两部电影《阿修罗》和《邪不压正》将于本周五上映。《阿修罗》历时6年打造，耗资7.5亿，全片2400多个特效镜头，主创希望在国产电影工业上能有一次超越。近日，该片在北京举办首映式，梁家辉、刘嘉玲、吴磊等片中演员集体亮相。梁家辉作为片中的欲望之头，现场解读了这部影片在科幻元素和震撼视听的效果之外的深层次含义。梁家辉称，这部影片除了能给大家带来非常震撼的视听享受之外，还会给大家带来关于人性的思考。近日，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主办的电影《邪不压正》与姜文的电影创作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有专家指出，该片延续了姜文导演一以贯之的一些艺术风格，散发出浓郁的浪漫主义和作者个性气质，展现出个人想象和类型叙事的完美结合，兼顾了艺术个性与商业性。研讨会上，主演兼总制片人周韵介绍了主创团队的反复推敲和精益求精，编剧孙越介绍了导演姜文注重屋顶之上和屋顶之下两种境遇北京城的艺术构思。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40位，周深无关。 装作与爱你无关。 第39位，李玖哲我很假。 我知道我很假。 第38位，阿令一舞钟情。 爱未展开。 第37位，谭维维你呀。第36位，阿健不如我们重新来过。第35位，面孔乐队幻觉。 你对我说这一切都是幻觉。 第34位，许嵩老古董。 老古董，你也曾说万日用来追捧。 第33位，赖伟峰安。第32位，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 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 第31位，零点乐队释怀。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虽然现在音乐风格越来越多元化，不过呢，文艺青年不管是放在哪个时代都有它的市场。从当红团体单飞是需要勇气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超越曾经的辉煌。那凭借准确的定位、精致的音乐制作，让他成功转型。纵观他的单飞之路，可以说是转型的标杆了。自从2010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To Hebe》，到2016年的《日常》。田馥甄完成了从偶像歌手到文艺青年的转变。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独善其身》就出自于他的《日常》专辑。 想念这天平，这双耳朵只想保持安静，头发在枕着他自己，呼吸在挑剔空气，这个脑袋直到何时为虚。 这不是我的家。 真心，就像鱼儿吐气。为什么我活的世界里总会有一些烂泥？哦，对不起，亲爱的，这也许是我机遇。 在我生命里不能没有花，在我生命里不能没有光，所以也不能没有你。我们听到的这首痴心情歌来自苏运莹，笑容。苏运莹的音乐有着一种天然的感染力，他那天马行空的创作更带有文艺式的张狂。当然了，文艺气质的歌手也需要有一位可以驾驭他们的制作人。有一位制作人就和众多的文艺范儿女歌手合作过，比方说像陈珊妮、陈绮贞、徐佳莹、杨乃文、范晓萱、万芳、魏如萱，还有刚才我们听到的苏运莹。如此受文艺女歌手欢迎，大概是因为她清新的旋律，同时还有富有画面感的编曲使然。她就是陈建奇。他担任制作人的心理学让徐佳莹在歌坛大放异彩。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这首《人呐》。 虚伪。 越是想要的越是舍不得给，我们其实要的不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李宇春在2017年《再骂》专辑当中翻唱了多首民谣作品，刚才我们听到的便是他翻唱自陆先森乐队的《春风十里》。2011年，李宇春还推出专辑《会跳舞的文艺青年》，来表明他对文艺青年的定义。文艺气质的歌曲总是和文学艺术有着更深切的关联，所以很多歌手通过和诗人的合作来提升个人音乐的文艺气质。在莫西子诗最新专辑《月光白得很》当中，词分别是来自诗人余新桥和王小妮。作为一名少数民族歌手，莫西子诗的作品带有一种洗尽铅华之后的自由舒展，